写着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黄金茶色素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我们的嘉宾呢是张正主任。张主任你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那么现在呢已经是换季的时候，而且马上就到秋冬季节了。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有心脑血管疾病的人呢要多加注意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就是老年人脑梗死它的一些特点。 我们说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啊，当然核心是这个病变在血管，发病在全身。我们的病因呢可能有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吸烟、紧张、不运动等等等等吧，就是主要的是一些代谢的异常和生活方式的不规律。那最后就是说，你的血管堵在什么地方，你发病就在什么地方。堵在大脑，或者大脑这个血管瘤破裂，我们打一系列就围绕这个大脑去治疗了。诶，堵在我们这个心脏冠状动脉，围绕着我们心脏，一会儿是心律失常、强心、装支架，然后这个搭桥。如果我们这个肾小球动脉硬化以后，高血压引起来这个肾病，我们又围绕着肾病去折腾去了，又治疗肾脏去了。我们如果眼睛因为这个血管动脉粥样硬化引起这个眼底病变，我们又围绕这个眼睛去了。有些人可能是这个下肢的问题，因为供血不足，有些人截肢，有些人手脚冰凉，有些人可能是肠胃的问题，因为肠系膜动脉硬化以后嘛，影响到了这个肠蠕动，诶，又围绕着肠胃去在这折腾。这也就是我们说病变在全身的一个概述吧。我们说这个大脑啊，就是关于心脑血管疾病，这个大脑这个发病率呢是冠心病的5倍。也就是说，脑梗和脑出血这个发病人数，包括引起死亡的，应该是冠心病的这个5倍。所以你看到了，我们老年老是觉得晕晕乎乎，一会儿记忆力不清了，一会儿这个头痛、头晕、脑鸣或者这个耳鸣。事实上一个问题就是血管这个供血出了这个问题。我们说这个血脑屏障虽然有屏障，但是你屏不住这个高血脂，屏不住这个高血压，屏不住这个高血糖，因为它照样进去伤你这个血管。我们说给大脑供血的主要啊4个血管，哪4根血管呢？一个是围绕着我们这个颈椎两侧啊，有2根血管，我们把这个叫椎动脉，它顺着我们这个椎体两侧往上移移移移上去以后呢，形成这个楼底动脉，最后进入我们的大脑，主要管我们这个头部大脑的啊后1/3这个神经中枢这个供血。还有2根血管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颈动脉。我们这个从这个心脏出来这个主动脉上来分支以后，分了一个颈总动脉，颈总动脉再往上走，它有个分叉，有个颈外动脉、颈内动脉。所谓颈内动脉，它是给我们大脑供血的，颈外动脉主要是给我们的脸部、眼睛、嘴、鼻子、头皮，哎，这块就供血。这样的话你看，颈内动脉2只，颈这个椎动脉2只，这么4根血管管理了我们这个大脑这个供血。这样这些血管呢进入大脑以后，它也有一些吻合支，吻合支就是说有一些血管又把它们联系起来， 通常来说，我们这个血管出了问题是楼内，就是说大脑内部这个中动脉、小动脉出了这个问题。你要比如说你堵到那个控制这个眼睛这个中枢的话，那你眼睛可能这个睁啊闭啊出问题。有些人是堵到这个吞咽这一块这个神经中枢，那你的吞咽就可能出了问题。有些人堵在你的语言中枢，诶，那你那个说话就不利索。有些人堵在你这个运动系统的话，你可能就是个偏瘫，可能下肢就走不听使唤了，或者这个手脚麻木，诶，他都有这些问题。所以你看说来说去，大家一会儿去做核磁去了，一会儿去做 CT 去了，那个其实就判断你堵在什么位置了。最后核心问题如果在黄金六小时呢，溶栓是医院里边最最需要去做的。那么后期来说就是对症处理了，减轻楼内压啦，降血压啦，然后这个给一定这个营养啊，吸氧啊，然后抗血凝啊，又是对症这个处理了。所以这么说来没有那么复杂。那么对于我们这个老年人来说，你要去治疗，你想那你去哪儿治疗吗？你只能去医院。等你到去医院的话，那个就是去抢救了，是吧？那么还有一些人总是嫌啰嗦，反复也是做了好多这个检查，过来过去就那个药，心里就烦了。大家呀，不要烦。我们说联合国在1979年的时候，就是说21世纪这个我们这个临床治疗呢是这个是四大疗法。哪四大疗法呢？是这个一个是自然疗法，一个呢是传统这个医学，第三种疗法呢是这个顺势疗法，第四种疗法呢是这个对抗疗法。对抗这个嘛说呢，大家可能不是很了解。对抗疗法呢，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现代医学，我们说这个西医，诶，有细菌了我去杀你，有瘤子了我割你，然后有这个癌细胞了我放化疗杀死你，然后你这个发烧了我想办法给你这个退烧，你疼痛了我想办法给你这个止痛，诶，就是这样，对着这个症状我们去治疗。每这四种疗法啊，各有各的这个优势，也各有各的这个局限性。这个就是说对于我们疾病来说，我的观点就是你要在这四种这个方法里边游刃有余的这个切换。就是说到疾病发展到了哪个阶段，哪个阶段它擅长治疗哪一种，你就是用那一种疗法。比如说对抗疗法，我觉得你在急救的时候，你在控制疾病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用对抗疗法，就是我们说现在这个西医。但是你到了慢性病这个康复，哎，你可以用这个传统的医学，比如说中医或者这个自然疗法。自然疗法其实就是从情绪、饮食、生活方式，包括我们这个睡眠、运动等等，哎，我们这样去调养。你看到了这个慢性这个功能调理的时候呢，我就建议用这个传统这个中医你去调理，就比较好。至于这个顺势疗法呢，它是在欧洲和美国用的比较多的一种疗法，这个我就不用去细讲了。它主要的核心思想就是以毒攻毒。我身体产生某种症状，那我研究一下能产生这个症状的药物是什么，诶，我使用这个药物，我顺着你来去应用，这个叫这个顺势疗法。那你看我们经常听一句话啊，我们说这个国家批了这个功能性的这个保健食品，但是有一句话大家一直要记住这个心头，保健品它不能替代这个药品。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药品它是用来治疗的，保健品呢它是用来促进这个保健功能的。那这里边大家想没想过什么叫治疗？它应该说保健是有益于我们这个健康的，治疗呢是治病的。那个你看我们在这个医学书上没有明确的说出来这个治疗这个定义。其实你看治疗的定义，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你在单位时间内 要达到你要控制的这个疾病的这个手段和这个效率。比如说缺氧了，那我这会儿最有效的就是吸氧，还有一个我找到这个缺氧这个原因，要在短时间内把它给控制住，这个药物是能达得到的。那你比如说医院这个诊疗这个技术，治疗这个技术，我这个血管堵了，我要去打支架，我就在单位时间里边，我就能把你血管给你疏通了。可是这会儿你用保健品，你能疏通吗？但是疏通完之后，我们是不是万事大吉了？我们不是万事大吉了，这只是说救了你一命。可是装了支架，并不代表这个解决了你这个血管进一步堵塞这个问题。你吃阿司匹林，你吃他汀，是为了防止你进一步这个堵，它并没有对你这个斑块这个已经形成这个想办法干预。这个时候到了这个阶段，救治结束以后，我们转化成什么？我们转化成健康管理，这样才有了我们这个抗纤维化，或者用这个茶叶里面的提取物，或者用这么一个古代这种组方，三七葛根丹参昆布地黄，哎，这么一个组方活血这个化瘀。所以你看国家现在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全科医学，全科医学最少就是你作为一个医生，你的知识结构体系，你要对各个系统的疾病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一般的处理你都懂得。同时你尽管我说的自然疗法、传统医学、对抗疗法，还有这个顺势疗法你不懂，不是说你特别擅长，但你最少要知道它这个特点。这样的话你在给病人进行这个临床决策的时候，你就能游刃有余的游离在这个疾病之间，能让它有效的进行康复。 对，我觉得张主任说的特别精彩啊，确实我们要弄清楚治疗和保健之间的关系。那么得了病不怕哈，我们得了病为了改善疾病的话，我们一定要游刃有余的切换好，你是用自然疗法还是传统疗法，还是顺势疗法，还是对抗疗法。那么不同的治疗方式呢，它是有不同的效果，也是针对不同的病症的。那实际上刚才你提到啊，这个自然疗法和传统疗法实际上在养生保健和中医中药的改善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有一定关联的， 包括对慢性病康复，这会儿它是非常适合他们的。 是的是的。那么具体到您的病症，用什么样的疗法更加适合您，这个一定要经过一个健康管理评估的哈，健康的风险评估。所以呢，有这方面的需求，您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呢做进一步的咨询啊交流之后，给您制定的健康管理方案。好，我们的电话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据我国疾病控制中心的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10年，我国高血压患者人数已经超过了2亿，同时还在以每年1000万的数量在增加。我国每年300多万因心脑血管疾病死亡的人群中，50%与高血压有关。高血压是一个很容易让我们忽略又危害我们健康非常危险的隐形杀手。在临床医学治疗中，高血压患者几乎都是在发生脑卒中、冠心病、心肌梗死、肾功能衰竭等重症后才入院治疗。殊不知对高血压患者来讲，血压控制不好，我们的身体时时刻刻都在因血压的波动伤害着我们的身体。在高血压早期，由于没有明显的症状，常常引不起患者的重视。随着病程的延续，有些人会出现头痛、头晕、心悸、后颈部疼痛、后枕部或两侧太阳穴部位有波动感。有些人还表现为失眠、健忘或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耳鸣、情绪波动或发怒以及神经质等。进一步发展就会出现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心功能衰竭、脑栓塞、腔隙性脑梗死、 肾功能异常等并发症的发生，甚至发生猝死及脑干出血而导致危险事件的发生。在高血压人群中，根据危险因素和靶器官相关临床状况，将高血压分为低危、中危、高危、很高危四个人群。作为高血压患者，应积极地了解自身的危险状况，以针对性地进行临床治疗和保健干预，才能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如何评估高血压的危险程度？可通过人体血管断层扫描，结合计算机大数据分析，即可获得高血压风险评估报告。为了更好地服务高血压人群，可拨打热线申请免费高血压危险程度的大数据分析报告，以使自己针对性地干预高血压，远离危险事件的发生。 好，那下面呢，咱们就听一听我们的听众朋友是如何养生保健的。 80吧，就是 啊。您贵姓？ 裴 啊，裴阿姨是吧？啊，您听咱们节目听多久了呀？ 半年了吧？ 啊，听半年多的时间。 听着，我反正我身体也不好，心脑血管病嘛。那天听着呢，就听那个那叫什么雅翔醒脑汤 啊， 正好对我这心脑血管了。 嗯， 当时我一听，我也着急，我这病。我就给你打电话了，打电话正好小桃接的 啊， 完了事儿就给我那个做一个那个什么健康 方案， 健康方案，我觉得还挺，我对我这个我原来脑袋老晕不是吗？晕的就出大汗 啊， 吃完这我一个是头晕，一个是后背疼，吃完这个觉得头好像特别好。 你吃了多长时间以后那个头？ 有那么两三月吧。 啊， 反正现在我觉得就好像都有三个月了吧。 啊， 我觉得就头不像以前似的那么晕的那么厉害，反正偶尔的也晕一过性。 啊， 背还是比以前也好点，好点没有头好的那么什么明显。嗯， 就是后背疼。 对，后背还是有时候还疼。不过那头发比以前好多了，我觉得那个雅翔那醒脑汤啊，还真是对我这病吧挺有效的， 挺有效的。 嗯， 就是在您身上还有效果。 啊，对对，还得接着吃吧，我就啊接着吃，吃的一年半载的，看看我这毛病是不是能彻底消灭了。 一年半载可能是没有那么快。您说是不是？ 对对， 因为咱们慢性病的形成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吧，阿姨？ 其实我倒有决心吃药，因为他对我这个，尤其我这头，你知道吗？我原来我就想，我说这头晕，你说老晕，我就出哪也去不了了。 嗯。 现在我吃完这药，你知道吗？还觉得头好多了，我还真的，这还挺高兴的，还是。 那就坚持用呗， 对对， 是吧？ 对对。 行，好，谢谢阿姨啊。 哎，没事。 嗯嗯。 那么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呢，我们说这个脑梗这个发生率呢，它是比较高的，约占这个全部这个脑梗死这个病人的70%以上啊。这是因为就是说我们上了一点年纪以后，由于我们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包括我们这个血脂异常、冠心病这个患病率比较高。这些呢它都可以不同程度的使我们的脑血管这个硬化，管壁这个增厚变硬，加上我们这个血液粘稠度凝固性又比较强，就容易使这个血小板呢粘附于这个血管壁。这个血小板粘附到血管壁以后，它被激活以后就可以引起这个血栓或者形成这个栓塞。所以呢60岁以上的老年人，特别是有这个高血压这个病史这个老年人呢，应该特别警惕脑梗死这个发生。像刚才这个阿姨一样，如果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头晕头痛耳鸣睡眠，因为脑缺血它比较这个